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十七回，各位看官看至此处，说不得要发问了。这董姨娘也算百灵百俐的一个人，如何能这般轻易踏入谢之方设下的圈套呢？却不知她在谢家得意惯了，先是巧言令色，掩袖宫缠，使得高门出身的主母抑郁而亡，又暗地里折磨一对姐弟数年之久，把持了后宅，说一不二，时日久了，难免刚愎自用，行事肆无忌惮。再者，若流言刻意撩拨，董姨娘或许还会生出防心来，可如今先动念的是她自己，汉子老实听话，任由她摆布，她指东绝不敢往西，再加上谢之芳到底是个孩子，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眼前的好事联想到对方身上去。这一晚三更的梆子声刚过，便有人轻叩门扉，声音极低极轻，丫鬟们早被董姨娘支开，她拢着薄纱织的披帛，内里只着一件桃红色绣鸳鸯的肚兜，隔着门窗娇声问道： 谁？ 姨娘，我洗过了。 男人嗡嗡的声音自外面传来，声音一如既往磕磕巴巴。董姨娘打开一条门缝，放了人进来，她二人如此苟且，不必一一细说了。董姨娘此时方知极乐滋味，打这一日起便常给刘元留门，二人耳鬓厮磨欢好了几十回，万幸竟无人察觉。也是谢涛承蒙陛下恩宠，找他为宫中新建好的摘星楼题写词赋，每日里早出晚归，过来探望董姨娘时，他又推说身子沉重，困倦懒怠，谢涛为此事着想，便不去相扰，转而在正房睡下不提。谢涛这样的男子恰如爱心的猫，如是旷了些时日，便和一个新进府的名叫姚琴的侍婢丫头有了首尾，每日里在书房快活，魂不知董姨娘早给他戴了一顶绿油油的帽子在头上了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谢之芳这边还未收网，那头老爹便收了个新的妖精在身旁，气得他跳脚大骂不绝。平福知道主子的心思，小心劝道： 爷爷别气，依小的愚见，不若哄老爷将那个叫姚琴的小蹄子抬做姨娘，和东边院子里那位打擂台唱大戏，那才好看呢。 你懂个屁！ 谢之芳做事踹了他一脚： 爷吃饱了撑的，看他们两个做戏耍猴，耍个一年半载，养出一窝小猴子来，才他娘的晦气呢。 平福连忙连打了自己两个嘴巴，陪笑道： 是小的蠢笨，竟然没有明白少爷的心思。少爷这心结说难解着实难解，说简单倒也有个阴损之的法子，只不知当不当说。 谢之芳斜眼瞥他，平福凑到他耳旁如此这般说道了一番，却原来他认得一个江湖郎中，专会治别人治不得的疑难杂症，还会配一剂奇方，依着这方子抓三服药吃下去，男子便会断绝子嗣，却不会伤身体，甚至于无觉无察，行为举止一如常人，无疑是一劳永逸之法。谢之芳闻言大喜，忙不迭地叫那人悄悄配了药，又暗中使小厮往谢涛书房的兵舰内多多地放兵。谢涛毕竟上了些年纪，赤着身子在书房的软榻上和姚琴玩闹了几回，果然染上了风寒。谢之芳又买通郎中将那三服药剃进去，使谢涛神不知鬼不觉地喝下，从此便断了心头大患。如是过了两月，董姨娘与那汉子珠胎暗结，见有孕吐之象，她心下暗喜，请李神医来把过脉，又赠了他许多银子封口，这便打算收了性子，和刘元了断了私情，以求万无一失。刘元虽然嘴上答应， 这一夜却照旧潜入他房中，妄图胡作非为。一番云雨之后，他摸着董姨娘的肚子道： 小贱人穿上裙子便不认账，借了老子的种便想把老子甩脱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惹恼了我，管你香的臭的，一股脑捅出来，看老爷如何收拾你。 董姨娘这算叫他制住了脉门，也不敢说难听的话激他，只好软了生气道： 好哥哥，是我错了，从今往后都依你便是，是莫烧了我们的孩儿。 却说这一日晚间，天气转冷，庄子上使人送来一头幼鹿，谢之方算着到了收网之时，便撺掇着姐姐在院子中炙烤鹿肉，饮酒作耍。谢之真也有些闷了，便令厨下备了些上好的五花肉、牛羊肉并各色蔬果，又使人去书房请谢涛来院子里共叙天伦之乐。谢涛看着女儿往来忙碌，举止颇有条理，和府上下亦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心中颇为称意。扭头转向正在指挥厨娘放鹿血的儿子，面孔严肃地提问他一些经纶学问。谢之方心中不屑，表面上却不好惹恼父亲，坏了自己大计，便忍着不耐烦一一答了，语调流利，分毫没错，令谢涛大喜过望。他这厢滔滔不绝地说一些对儿子仕途上的安排，却见谢之方捧了一小碗新鲜鹿血，拿上好的酒兑了，亲自奉上，笑道： 父亲，近来天寒风凉，喝些鹿血酒暖暖身子吧。 谢涛这才止住话头，接过酒来喝了。谢之方瞥了一眼姐姐，略略提高了声量道： 父亲，今夜天心月圆，何该人也团圆，依儿子之见，姨娘一个人在兰香院养胎也怪可怜见的，不如一起请了来吧。 谢涛犹豫了片刻，阻拦道： 嘿，他害着喜，胃口不好，吃不得这些荤腥之物，再说因着前些日子的事，他一直愧疚不安，没脸见着娘，不必费事了。 父亲以为我不恼他？ 谢之方笑了笑，神色间透出几分孩子般的纯良。 可话说回来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我们终归是一家人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就算看在父亲的面子上，那桩事也终归要翻篇的。依儿子的意思，不若今日就把话说开了吧。 但凡做家主的，哪有不期盼家和万事兴的？谢涛闻言大喜，又暗屈了女儿脸色，问： 这娘肯不肯见他？若是不肯，也不必勉强。 谢之真最是了解弟弟，知他这般做戏，想必是另有计较。当下却不好多问，只得顺着他的意思回道： 父亲，我早说过，那件事并不与姨娘相干，一切都是他思虑太重之故。既如此，红杏与绿萼便跑一趟吧，我这里安排人再准备些清淡吃食。 谢之方却拦住了，说： 哎，儿子看姨娘整日闷闷不乐，寝食难安，我不心疼她，倒心疼她肚子里的弟弟。父亲既有心，不若亲自去接他，也好让他高兴高兴。 方才饮下的鹿血酒这会儿开始起作用，谢涛颇觉心浮气躁，热血上涌，再加上姚琴这两日来月事不方便伺候，难免就想起往日里董姨娘的诸般温柔殷勤。他十分异动，架不住儿子三劝两劝，便带了两个小厮自往兰香院去了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